蒋家杨，杨家强。蒋家杨，杨家强。蒋家杨撞倒了杨家强，杨家强压死了蒋家杨，杨家要蒋家赔强，蒋家要杨家赔杨。